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正定品第81。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菩萨摩萨为诸正性定居，为诸不定居也。佛告善现：是诸菩萨摩诃萨，皆诸正性定居，非不定居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诸菩萨摩诃萨，为诸何等正性定居？声闻称也，独觉称也，菩萨称也。佛告善现：是诸菩萨摩诃萨，皆诸菩萨正性定居，非诸二乘正性定居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诸菩萨摩诃萨，为何时住正性定居？初发心也，不退位也，最后有也。佛告善现：是诸菩萨摩诃萨，若初发心，若不退位，若最后有，皆诸菩萨正性定居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诸正性定居菩萨摩诃萨，多恶趣否？佛告善现：诸正性定居菩萨摩诃萨，决定不堕诸恶趣中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第八，于留、依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，多恶趣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从初发心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断诸恶法，由此因缘堕诸恶趣，无有是处，生长寿天亦无是处。为于彼处诸圣善法不得现行，是菩萨摩诃萨若生边壁，或生达叙，灭力车中，无有是处。为于彼处不能修行殊胜善法，多起恶见，不信因果，常乐习行，诸慧恶业，不闻佛名、法名、僧名，亦无四众，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乌波娑迦、乌波斯迦，是菩萨摩诃萨生邪见家，无有是处。未生彼家，执着种种诸恶见趣，波无妙性，恶行即果，不修诸善，乐作诸恶，故诸菩萨不生彼家。佛此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初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以圣意乐受行十种不善业道，无有是处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成就如是功德善根，不生恶处，何故如来每为众说自本生世多百千种，于中亦有生诸恶处？ 儿时善根为何所在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不由慧业受恶趣身，但为扰疑诸有情类，由故思怨而受彼身，是故不应引彼为难。佛告善现：云云何？有诸独觉或阿罗汉方便善巧，如诸菩萨成就殊胜方便善巧，受白象等旁生之身，见怨贼来欲为损害，便起无上安忍慈悲，欲令彼人得利乐故，自舍生命，不害彼否？善贤对曰：诸独觉等无如是事。佛告善贤：有此因缘，当知菩萨未欲扰于诸有情故，为大慈悲素圆满故，虽现受种种旁生之身，而不为旁生过失所染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住何善根，未欲扰于诸有情故，受旁生身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有何善根，不应圆满？然诸菩萨摩诃萨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善根皆应圆满。为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无有善根不应圆满。要具圆满一切善法，方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若一善法未能圆满，而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无有是处。是故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常学圆满一切善法，学以当得一切相知，永断一切习气相续，乃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成就白法即真圣智，而生恶趣受旁生身？佛告善现：云云何？如来成就一切白法真圣智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来成就一切白法即真圣智。佛告善现：云云何？如来化作旁生趣身，扰一有情做佛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来化作旁生趣身，扰一有情做诸佛事。佛告善现：云云何？如来化作旁生身时，是时旁生受彼苦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来化作旁生身时，非时旁生不受彼苦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成白法即真圣智，而未成熟诸有情故，方便善巧受旁生身。如应成熟诸有情类，不辞善现。云云何？有阿罗汉诸漏永尽，能化作身起诸事业，有彼事业能发生他欢喜心否？善现对曰：有阿罗汉诸漏永尽，能化作身起诸事业，有彼事业能令他人生大欢喜。佛告善现： 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成白法及真圣智，而未扰于诸有情故，方便善巧，受恶趣身，如应成熟诸有情类，虽受彼身而不同彼受诸苦恼，亦复不为彼去过失之所杂染。不辞善行，于意云何？有公幻师或彼弟子换作种种象马等事，令众人见欢喜踊跃，与彼有持象马等否？善现对曰：与彼无识象马等事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成白法及真圣智，而未扰于诸有情故，现受种种旁生等身，虽受彼身而实非彼，亦不为彼过失所污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广大方便善巧，虽成就白法及真圣智，而未有情故受种种身，随其所应现作扰仪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住何等法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虽受诸趣种种身形，而不为彼过失所污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住身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由此方便善巧力故，虽往十方净觉沙等诸佛世界现种种身，利益安乐彼有情类，而于其中不起染着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为都不得能染所染即染因缘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自性空故。善现：当知空不能染着空，空亦不能染着于法，亦无于法能染着空，所以者何？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况有于法而可得者？如是名为不可得空。诸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常作扰仪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为但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作如是方便善巧，为亦安住诸于法也？佛告善现：岂有于法非身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，而如今者生如是疑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自性空，云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舍一切法？非与空中可说有法舍与不舍？佛告善现：岂不诸法诸法性空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。佛告善现：若一切法一切法性空，岂不空中舍一切法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。佛告善现：由此因缘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舍一切法，当知菩萨住身般若波罗蜜多能作如是方便善巧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诸法自性空中，引发神通波罗蜜多，安住神通波罗蜜多能往十方 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供养恭敬诸佛世尊，与诸佛所听受正法，种植无量殊胜善根。佛告善贤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及诸佛众，并所说法自性皆空，唯有世俗假说名字说为世界。佛众及法如是世俗假说名字，亦自性空。善现当知，若十方界及诸佛众并所说法假说名字自性不空，则所说空应成一分，以所说空非成一分故，一切法自性皆空，其理周圆，无二无别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由遍观空方便善巧，引发神通波罗蜜多。安住神通波罗蜜多，便能引发天眼、天耳、神境、他心、宿住、随念及知漏尽微妙通慧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非离神通波罗蜜多，有能自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故神通波罗蜜多是菩提道，诸菩萨摩诃萨皆以此道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与求去时能自圆满一切善法，亦能教他修诸善法，虽作世事而与善法都无执着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知诸善法皆自性空，非自性空有所执着，若有执着则有爱畏，由无执着亦无爱畏，自性空中无爱畏故，能畏所畏，即畏因缘与空法中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神通波罗蜜多，引发天眼清净过人，用此天眼观一切法自性皆空，见一切法自性空故，不依法相造作诸业，虽未有情说如是法，而亦不得诸有情相，即彼施舍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引发菩萨殊胜神通，用此神通做所应做一切事业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极清净过人天眼，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见疑引发神境智通，往彼扰疑诸有情类，或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扰疑，或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作扰疑，或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而作扰疑，或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而作扰疑，或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作扰疑，或以诸于殊胜善法而作扰疑，或以声闻独觉菩萨及诸佛法而作扰疑。是菩萨摩诃萨与十方界若见有情多悭贪者，甚生怜悯说如是法，汝等有情当行布施，诸悭贪者受贫穷苦，由贫穷故无有未得， 不能自异，况能异他？是故汝等当勤行施，既自安乐，亦安乐他，勿以贫穷更相失怠，俱不解脱诸恶趣苦。若见有情毁犯境界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，汝等有情当持境界，主破戒者受恶趣苦，破戒之人无有威德，不能自异，况能异他？破戒因缘堕三恶趣，受苦亦熟，触毒难忍，不能自救，况能救他？是故汝等当持境界，不应容纳破戒之心，经刹那顷，况经多时，勿自纵心，后生忧悔。若见有情更相愤恚，辗转结恨，互相损恼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，汝等有情当修安忍，互相称愤，结恨相害，主愤恨心不顺善法，增长恶法，招现衰损，汝等由此愤恨心故，身坏命中，当堕恶趣，受诸疾苦，难有出期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愤恨之心，经刹那顷，何况令其长时相续？汝等今者辗转相缘，应起慈心作扰一事。若见有情懒惰懈怠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，汝等有情当勤精进，勿于善法懒惰懈怠。主懈怠者与诸善法及诸圣事皆不能成，汝等由思堕诸恶趣，受无量苦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懈怠之心，经刹那顷，何况令其长时相续？若见有情思念散乱，心不极静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，汝等有情当修静虑，勿生思念散乱之心。如是之心不顺善法，增长恶法，招现衰损，汝等由此身坏命中，多诸恶趣，受无量苦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思念散乱相应之心，经刹那顷，何况令其长时相续？若见有情愚痴恶慧，深生怜悯，说如是法，汝等有情当修圣慧，勿起恶慧。起恶慧者与诸善趣尚不能往，况得解脱？汝等由此恶慧因缘堕诸恶趣，受无量苦。是故汝等不应容纳愚痴恶慧相应之心，经刹那顷，何况令其长时相续？若见有情多贪欲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不净观。若见有情多嗔恚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慈悲观。若见有情多愚痴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缘起观。若见有情多骄慢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戒分别观。若见有情多寻思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令其修持息念。若见有情失正道者，深生怜悯，方便教导令入正道，为声闻道或独觉道或如来道，方便为彼说如是法。汝等所知皆自性空，非空法中可有所知。 以无所知为空相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神通波罗蜜多，方能自在宣说正法，利益安乐诸有情类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神通波罗蜜多，不能自在宣说正法，与诸有情作扰一事。善现当知，如鸟无翅，不能自在飞翔虚空，缘有所至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若无神通波罗蜜多，不能自在宣说正法，与诸有情作扰一事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引发神通波罗蜜多。若引发神通波罗蜜多，即能自在宣说正法，随意利乐诸有情类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以极清净过人天眼，遍观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，即观生彼诸有情类，见已引发神境智通，景虚于间，广道彼界，以他心智如实了知彼诸有情心心所法，随其所应为说法要，为说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或说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或说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或说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或说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或说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或说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或说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或说苦集灭道圣地，或说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或说从缘所生诸法，或说无明乃至老死，或说种种运处界门，或说声闻道，或说独觉道，或说菩萨道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盘，令彼有情闻是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极清净过人天耳，能闻一切人非人声，由此天耳遍闻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，闻已受持，思维已去，随所闻法能为有情如实宣说，或说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或说菩提，或说涅盘，令彼有情闻是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极清净他心智通，如实了知诸有情类心心所法，随其所应为说法要，为说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或说菩提，或说涅盘，令彼有情闻是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是菩萨摩诃萨以净宿住随念智通，能益自他诸本生事，由此宿住随念智通如实念之，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名等差别。若诸有情乐闻过去诸宿住事而得益者，便为宣说诸宿住事，因思方便为说正法，为说 不是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光说乃至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彼有情闻是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极迅速神境之通，往到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与诸佛所种诸善根，还来本土为有情说诸佛土事，因此方便为说正法，为说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诸有情闻是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是菩萨摩诃萨以随所得漏尽之通，如实了知诸有情类漏尽未尽，亦如实知漏尽方便，为未尽者宣说法要，为说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，或说菩提，或说涅槃，令诸有情闻是法已，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引发神通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修习神通波罗蜜多得圆满故，随意所乐受种种身，不为苦乐过失所染，如佛化身，虽能施作种种事业，而不被彼苦乐过失之所杂染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游戏神通波罗蜜多。若游戏神通波罗蜜多，则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不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终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若未圆满菩提资粮，必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善现白言世尊，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菩提资粮？诸菩萨摩诃萨圆满如是菩提资粮，方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不告善现，一切善法皆是菩萨菩提资粮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何等名为一切善法？不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众都无分别执着，为作是念：此事布施乃至般若，由此为此而修布施乃至般若，是三分别执着都无，知一切法自性空故，由此所修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能自扰仪，亦能扰仪一切有情，令出生死证涅槃故，说为善法，一名菩萨菩提资粮，一名菩萨摩诃萨道，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众，行此道故，以得当得今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亦令有情以当今度生死大海得涅槃乐。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色境律、四无量 死无色定。修行八解脱，那指十遍处。修行空，无相无缘解脱门。修行菩萨摩诃萨地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修行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修行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于中都无分别执着，唯作是念。此时思念住，乃至一切相智，由此为此而修思念住，乃至一切相智，是三分别执着都无，知一切法自性空故，由此所修思念住，乃至一切相智，能自扰依，亦能扰依一切有情，令出生死得涅槃故，说为善法。一名菩萨菩提自量，一名菩萨摩诃萨道，过去未来现代菩萨摩诃萨众，行此道故，以得当得尽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令有情以当今度生死大海得涅槃乐，善现当知。复有无量诸菩萨众，所修功德皆名善法，一名菩萨菩提自量，一名菩萨摩诃萨道，诸菩萨摩诃萨要修如是诸圣善法，令极圆满，方能证得一切之智。要以证得一切之智，乃能无倒转正法轮，令诸有情究竟安乐。第二分佛法品第八十二。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诸善法是菩萨法者，复有何等是佛法也？佛告善现：即菩萨法亦是佛法，为诸菩萨与一切法觉一切相，由此当得一切相智，永断一切习气相续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与一切法以一刹那相应妙会，现等觉已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名菩萨与佛二法差别。如二圣者，虽具是圣，而有形象、住果差别，所成就法，非无有异。如是善现，若无间道、中行。与一切法未离暗障，未到彼岸，未得自在，未得果实，名为菩萨。若解脱道中行于一切法，已离暗障，已到彼岸，已得自在，已得果实，那名为佛。是为菩萨与佛有异，有位有义，法非无别，而不可说法性有异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自相皆空，自相空中如何得有种种差别？为此是地狱，此是旁生，此是鬼界，此是人，此是天，此是种姓地，此是第八地，此是预留，此是依来，此是不还，此是阿罗汉，此是独觉，此是菩萨，此是如来。世尊，如是所说不特切罗，既不可得，彼所造业亦不可得。如所造业既不可得，彼亦属果亦不可得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一切法自相空，自相空中不得切罗，即无所有，业果亦属 一无所有，无所有中无差别相，然诸有情与一切法自相空理，不如实之，造作诸业，或善或恶，由于善业造作增长，生人天中；由于恶业造作增长，堕三恶趣。与善业中，由于定业造作增长，生于色界或无色界。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极起地乃至法云地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行五眼六神通，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菩提分法，无间无缺，修令圆满，即圆满矣，便能引发尽住菩提金刚预定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，常无施坏。无施坏故，令诸有情解脱生死诸苦恼事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佛得无上正等觉矣，未得诸趣生死法否？佛言：宝也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佛得无上正等觉矣，未得黑夜、白夜、黑白夜、非黑白夜否？佛言：否也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佛不得诸趣生死及业差别，如何施设此是地狱、此是旁生、此是鬼界、此是人、此是天、此是种姓地、此是第八地、此是预留、此是依来、此是不还、此是阿罗汉、此是独觉、此是菩萨、此是如来？佛告善现：诸有情类，自知诸法自相空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若诸有情自知诸法自相空者，诸菩萨摩诃萨便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应求证，方便善巧拔诸有情恶趣生死，以诸有情不知诸法自相空故，流转诸趣受无量苦。是故菩萨从诸佛所闻一切法自相空矣，未欲扰于诸有情故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方便善巧拔诸有情恶趣生死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常作是念：非一切法实有自性，如诸愚夫一生所知，然彼分别颠倒立故，非实有中岂实有想？为无我中岂有我想？无有情中岂有情想？广说乃至无见者中岂见者想？与无色中岂于色想？无受想行识中岂受想行识想？乃至一切有为法中虚妄分别颠倒立故，非实为实，非有只有， 由思造作，身与意业，不能解脱恶趣生死，我当拔济令得解脱。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语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诸善法摄在其中，无倒修行诸菩萨行，见此圆满菩提资粮，菩提资粮得圆满矣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得菩提矣，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分别建立四圣第一，为此是苦圣地，此是苦集圣地，此是苦灭圣地，此是去苦灭道圣地。复以一切菩提分法，以通达智设在如是四圣地中，复以一切菩提分法，以微妙智施设建立佛法僧宝，由此三宝出现世间，诸有情类解脱生死。若诸有情不能归信佛法僧宝，造作诸业，轮回诸趣，受苦无穷，故应皈依佛法僧宝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唯有苦集灭道圣地，诸有情类得般涅盘；唯有苦集灭道圣智，诸有情类得般涅盘。佛告善现：非有苦集灭道圣地，诸有情类得般涅盘；非有苦集灭道圣智，诸有情类得般涅盘。善现：我说四圣地平等性，即是涅盘。如是涅盘，不由苦集灭道地得，不由苦集灭道智得，但有般若波罗蜜多正平等性，明得涅盘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苦集灭道平等性也？佛告善现：若于世处无苦集灭道地，无苦集灭道智，名四圣地平等之性，此平等性即四圣地，所有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性相常住，无失坏，无变异，如是名为苦集灭道平等之性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未欲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故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时，明真随觉一切圣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未欲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故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能随觉此四圣地平等性时，明真随觉一切圣地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无有少法不如实见，与一切法如实见时，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与一切法无所得时，则如实见一切法空，为如实见四谛所摄即所不摄，诸法皆空。如实见时，能入菩萨正性离生。由能入菩萨正性离生故，便住菩萨种性地中。即住菩萨种性地中，则能决定不从顶堕。若从顶堕，应堕声闻或独觉地， 是菩萨摩萨安住菩萨种性地中，起色境虑即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是菩萨摩萨安住如是色摩他地，便能抉择一切法性，即随觉悟四圣地理，而时菩萨随变之苦而能不起原止苦心，虽永断即而能不起原止即心，虽能正灭而能不起原止灭心，虽能修道而能不起原止道心，但起随顺去向临入无上正等菩提之心，如实观察诸法实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萨云何观察诸法实相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萨观一切法无不皆空，是为观察诸法实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萨云何观察诸法皆空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萨于一切法如实观察皆自相空，如是观察诸法皆空，是菩萨摩萨以如是相毗婆舍那如实观见诸法皆空，都不见有诸法自性，可住彼性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及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所谓色乃至识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眼处乃至意处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色处乃至法处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眼界乃至意界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色界乃至法界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眼处乃至意处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地界乃至识界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从缘所生诸法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无名乃至老死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苦集灭道圣地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四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五眼六神通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三十二大师相八十随好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一切菩萨摩萨行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如是无性非诸佛座，非独觉座，非菩萨座，非声闻座，亦非住果形象者座，但为有情与一切法不知不见，如实 皆空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众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如自所觉，为诸有情如实宣说，令离执着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，得般涅槃究竟安乐。卷第477。